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一项我们可以做也必须尽快做的事情，是不再投资于任何与化石燃料有关的企业之上，也应尽快抛售所有有关的投资产品。外国的公民团体已经将2015年的13、14两日定为全球撤资日 Global Divestment Day。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作出响应，这会发出一个强烈的社会信息和市场的信息，就是我们不会牺牲后代子女的福祉来换取眼前的利益，而化石燃料产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这样，社会的资源才能快速地由化石燃料产业流向没有二氧化碳排放的清洁能源，例如太阳能和风能等等的产业，令人类避过生态环境崩溃的厄运。我们在此作出一个承诺和一个呼吁，我们承诺在2015年结束之前，会把一切与化石燃料产业有关的个人投资出售。与此同时，我们呼吁所有的市民和所有的团体都作出同样的行动。具体来说，我们呼吁所有的非政府机构，即是所谓 NGO 啦，包括不用说打头阵的一定要是环保团体啦、慈善团体啦、宗教团体啦、教育团体啦、文化艺术团体啦、体育团体等等等等，作出同样的响应。更加具体一点呢，我们呼吁香港8间大学肩负起他们的社会责任，就像不再食用鱼翅一样起着带头的作用，将他们投资于化石燃料产业的所有资金撤走。这将会起着一个重要的示范作用，带动社会的意识和风气，令我们在对抗全球暖化危机的漫长而艰辛的路途上呢，迈出重要的一步。那这个就是成分声明了、我相信都挺清晰了。至于那个联署签署人呢，最少呢就当然包括了我们文明急救组，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主场新闻呢，我啦、麦永开啦、同埋其实都上过来接受我们访问的、Gilbert 啦，这样呢就、一定是签署啦。咁其余呢我亦都寫咗好多人嘅人名入面，有啲呢就已经应承，但其实有好多呢係上代邀请嘅、我都寫咗萧若元先生个名喺度㗎，咁、我亦都托咗阿慧呢、就即係将我呢一个信息就pass 俾阿萧生，希望阿萧生呢都落埋呢个名嘅。咁、当然呢就入面有啲呢我知道一定唔会托手争㗎啦，比如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係咪咁样呢。另外就係呢而家呢喺中文大学、教嘅一个好著名嘅气象学家呢叫做刘雅章，另外一个呢就喺城市大学嘅陈仲良，佢哋呢真係科学家嚟嘅，咁佢哋一定都会支持。咁另外呢，因为你大家知道我最近呢几本书呢几年呢都系经济日报出版社啦，咁我亦都好希望呢能够经济日报嘅石镜泉先生啦，同埋佢哋嘅即係大老板就系、冯绍波先生啊，咁样样咁仲有好多呢即係文化人、传媒人啊，譬如文卓飞先生啊，我哋要出名嘅女记者张翠容女士啊、陈晓蕾啊，好多好多呢其实我都有邀请嘅。咁亦都有专系搞社会企业嘅谢家驹先生啊，咁好多好多我都有，亦都我成日上广东广西大家知道啦，所以我亦都邀请刘天赐先生啊、岑日飞先生啊、马恩赐啊、卢伟力啊嗰啲咁样呢，即係都参与咁样。咁但呢个过程呢仲有一个一定唔能够漏讲嘅，就係、是、我哋香港唯一嘅女性曾经去过五极嘅。南極啊、北極啊、最高啊，當然就係李洛斯小姐啦，係嘛？咁仲有好多好多嘅，其實嚇、我都擺咗出嚟嘅，即係我以前天文台嘅好朋友梁榮武先生啊，咁樣嚇。咁、我就，但係呢個邀請嘅過程咧，其實真係好辛苦，因為係好叫做勞力密集啊嚇，即係我都係用英文譯翻嘅，你知我啲翻書仔成日用英文諗嘢，即係 labour intensive 啊，係嘛？即係其實係真係冇捷徑嘅。是吧，你要邀请啲人肯将个 man 把落去，是吧，必有捷径嘅啫，是吧，即係最少都 email 啦，然后又跟住打电话啦，咁即係做到趴晒喺度嘅，因为你知我而家冇秘书㗎啦嘛，老板就係我，秘书係我咗嘛，乜都係自己做。咁当然其实就唔係淨係我头先讲过啦，就係、是、 有啊 Ringo 啦，咁仲有 Pegasus 啦，啊、上次即係阿 Pegasus 都有嚟做節目啦，有人講，咁佢咧 Pegasus 咧就呢啲 IT 人嚟嘅 ，IT 達人，好勁，咁所以佢好快咧知道呢件事咧，其實佢就即刻就將呢個咁嘅 event 啦，我哋所謂啦，咁就整咗一個網址，都好似應該係好似 Facebook 咁樣樣嘅， 嚇、 就已經整咗個 Facebook 咧網址咧，咁啲人可以上去咧就可以 click。就係話 join 咧，就即係話你已經同意，就擺個名落去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而家都因為之前我都好忙啊，我未嚟做呢個節目之前都很忙，咁我就冇睇最新嘅數字。咁但係我哋咧就希望咧能夠即係集到越多人越好啦，係嘛？咁啊嗱，亦都坦白講，每一個人都係咁重要，但係亦都大家明白。嗰啲知名人士當然更重要啦，係嘛？咁你揾到奧巴馬、習近平簽咁，梗係重要啦，係嘛？咁但係揾唔到啊，揾上帝簽更重要啦，都揾唔到嚇。咁、但係即係同我講咧，越係知名度高咧，當然佢個 impact 就越大啦，係嘛？咁所以咧，我哋而家都係不斷揾緊人咧，就會係如果即係最後集齊幾多人名都好咧，我哋擺出嚟咧，我哋就擺上去好多嘅嗰啲網台嗰度咯。嗱，包括其實阿偉都應承咗噶啦。就擺喺迷迷啦，唔一定會啦。咁、譬如我喺《經濟日報》嗰、那個blog 啦嚇，嗰、那個 blog 係叫做宇宙波蘭啦。咁、我自己嘅 Facebook 啦，咁亦都會擺喺咧有幾個好出名嘅，譬如就係蔡東豪嘅立場新聞啦。啊，咁雖然就算我唔知你點睇啦，有啲人即係對立場新聞可能已經好有意見啦嚇、即係主場咧，佢哋以前好支持嘅。咁但我都唔理嘅，其實咧，即、就、係、是、我哋呢個問題咧，一定要團結最大多數嘅人。 吓、 啊，即系我唔理你嘅政见啊！吓，好啦，咁你立场新闻啦，一个明报嘅叫平台啦，评论嘅评啦，系嘛？咁、另外一个就香港独立媒体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文卓飞先生嘅卓见名家啦，咁仲有其他咧，其实我都冇点样有联系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可以帮手联系下吓、 啊， 就譬如高登，我完全冇联系嘅，所以我未摆过嘢喺高登啊吓。咁、譬如乜嘢AM 730啊，咩852。郵報啊，好多好多嘅，即係香港究竟你話即係個影響力最大嘅平台係乜嘢咧？網上平台係咩咧？啊，因為好啦，老實講，二十年前就諗都唔使諗嘅，你一定登報紙。咁登報紙我哋冇錢，咁啊籌錢就死啦。即係二三十年前你只能夠登報紙。但係今時今日咧就冇啦，啊，即係網上嗰啲。基本上，如果佢認為你係有意義嘅嚇，即係有賣點嘅，佢就唔使錢嘅啦。講真，其實佢應該俾稿費我添。咁但係網上而家梗係冇稿費㗎啦，係嘛？即係我過幾年同主場新聞，哇，寫咗幾多稿，咁嗰啲梗係冇稿費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即係我哋都可以有一啲最快嘅方法，就喺網上平台嚇、但係你話如果賣報紙咧，就慘啦。因為你知而家，譬如你話銷量最高嘅《經濟日報》，我諗就算係半版啊，唔好話四分一版啊，都講緊可能隨時五六萬蚊一日。係嘛？一半版都可能，我唔知個市價，可能半版都要50,000入，咁你根本就負擔唔起啦，係嘛？好嗱，咁所以今日咧就講呢個全球設置日咧，就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就上去咧就 click 嚇 join。 好啊， 好嘛、 啊。好。 咁啊，翻翻嚟咧就講翻呢個紐西蘭之旅啦。啊，其實又真係好多姿多彩。咁呢個咧我哋總共就12个人就三部汽車啦， 嚇， 咁、就我哋租車嘅時期咧，其實就要出示嗰、那個駕駛執照。咁啊，其實香港啊駕駛執照咧，就都已經得㗎啦，佢都嚇、因為佢喺澳洲同埋紐西蘭都應該係一樣咧，就係、你揸住香港駕駛執照咧，佢都可以揸半年嘅、但半年以外你就一定要攞本地㗎啦，咁樣樣嚇。咁、我嚟講咧係第二車手嚟㗎。因為我哋三部車咧，咁、每部車都要提交兩個，即係 兩個車揸車 揸車嘅人嘅，因為你一個太危險啊，有一個病咗，你都有一個頂上咁樣樣啊嘛。咁咧就當然另外兩部車嗰度有4个人啦。咁但係我負即係我哋嗰部車咧，就其實係我太太係車手，我就係第二車手。咁、但係咧呢、這個第二車手咧係全程都唔使出動嘅、因為 頭到尾都係太太 我太太揸曬，因為好奇怪嘅，即係太太咧係中意揸車嘅人。仲有就係話佢好怕搭車嘅，咁樣咧就佢搭車係會暈車浪嘅，但係揸車咧就完全冇問題嘅。你知唔知點解？ 點解？因為嗰個會唔會平衡咧？即係你去邊咁啊？ 冇錯啦，呢個常識其實講出嚟咧都係一字咁淺嘅啫。因為揸車嗰個咧，佢完全知道曬架車係會幾時加速、幾時減速、幾時轉左、幾時轉右。所以其實佢個身體咧已經就係嗰個電光火石之間嗰個 split second 咧，佢已經係預備好，所以佢唔係被動嘅，佢係主動嘅。 係咪啊？佢亦都睇到個路面嘅情況，咁、所以咧佢係唔會暈車浪嘅揸車。但係坐車嗰個唔同啦、坐車一個咧，當然好似我咁樣成日坐喺車頭啦，傍住太太啦，唉、斟茶遞水啊咁樣，中意揼骨啊咁，即係俾啲檸檬等佢刺激下，唔好黑眼瞓咁樣啦。咁、但係我咧就屬於係好關注個路面情況嚇、但係其實好多人唔係噶嘛，其實有時我都好眼瞓㗎，頂唔順㗎，但我又唔敢瞓、我驚我瞓咗，我又影響太太，太太又黑眼瞓咁點咧咁。咁、但係我好關注咧，反而都咩？但係好多人唔係噶嘛，一上車。就黑眼瞓也好，傾偈也好，聽音樂也好咧，其實嗰架車喐，佢個身先喐，係咪啊？ 係啊， 咁佢係被動嘅、原來被動咧係好辛苦嘅。 哦，唔怪得。 所以係會暈車浪就咁解。 哦， 所以我太太唔坐得車，但係佢揸車完全冇問題。咁我可以話俾你聽，佢今次嚟講咧係揸咗3000多公里。 3000多公里啊！ 好犀利啊，真系 揸北京 系啊，吓咁、然之后咧就佢最高车速今次就好小儿科啫，佢、只系去到140啫。 哦哦， 因为前年去克罗地亚咧，佢又系全程又系佢揸嘅，嗰阵时一部车四个人，佢去过180。 哇！所以小巴啲 尾车手嚟噶吓。OK， 好啦，咁样咧就讲翻好啦，澳纽啦，嗱，我想讲一样嘢，我成日讲澳纽。但其實如果有聽過上個禮拜我嗰講咧，你已經知道咧，其實澳紐咧好有趣，兩者咧啲人成日將佢 撈埋 一齊講， 嗯 係。但係如果你係講從嗰個長遠嘅角度嘅歷史嚟講咧，其實個關係好疏嘅啫。我哋唔係好親密嘅， 即係唔係啊？ 第一嗱，基本佢哋係屬於唔同嘅板塊嘅。個 plate tectonic 啊，或者叫 tectonic plate 啦、就係嗰個地球嘅地殼嘅板塊。咁、澳洲咧，其實就係屬於呢一個印度洋板塊嘅，即係黐住印度洋嗰邊嘅。咁但係而紐西蘭咧就屬於太平洋板塊嘅。咁、而事實上咧，兩者相遇嘅地方咧就差唔多就係紐西蘭嗰度。咁、所以先至嗰度咧就咁多地震。 咁、多火山。 係啦，亦都有火山。咁、我哋當時喺北島咧，其中其實北島啊唔係咁多風景睇啦，冇咁靚啦。但係都去過一個嘅即係叫做風景區咧，就係、火山谷。就嗰度咧就好多咁樣嘅噴泉啊，嗰啲咁樣好熱嘅湖啊，啲上面出曬煙啊咁樣啦嚇。咁、就係因為嗰度係好活躍嘅地方。咁另一方面咧，如果你話講嗱，正正因為佢係唔屬於唔同板塊咧，其實佢個動植物咧就都唔係咁相似嘅，都講過啦、澳洲最出名咩動物啊？ 澳洲最出名就係呢個袋鼠啦。係 啦， 係啊。 紐西蘭有冇袋鼠㗎？ 雀仔 係冇㗎嘛。紐西蘭係冇袋鼠嘅。咁、澳洲仲有嗰啲樹熊咧。 係喎、 紐西蘭有冇樹熊啊？ 又係冇。 係冇嘅。嚇、仲有一種叫 wombat， 我哋叫豬仔熊或者叫洞熊咧，紐西蘭都係冇嘅。咁同埋咧，澳洲當然咧唯一即係而家剩翻嘅叫做食肉嘅動物啦嚇、或者叫做獵食嘅動物咧，就係、喺南部塔斯曼尼亞島嘅叫做 Tasmanian Devil。咁、但係呢啲咧，紐西蘭都係冇嘅。咁紐西蘭有咩啊？咪就嗰啲奇異鳥咯，叫做即係叫做基圍鳥啊，即係叫做 kiwi 啊嘛。咁仲有一隻上個禮拜介紹過㗎啦，就係、高過一個人好多嘅、哇！殺咗一隻可能食兩個禮拜食唔完嘅，就嗰啲叫 moa 啦。咁、但係因為俾嗰啲毛利族人殺咗啦。咁但係講到毛利族人咧，大家知道啦。嗱、除咗地理上屬於唔同板塊咧，佢人種都完全唔同啊。因為澳洲嗰啲人咧，差唔多係40000多年前咧，就由東南亞嗰度過去嘅。咁、過去咧，其實佢哋嗰陣時係唔需要即係跨洋過海得咁多，但相信都唔能夠完全行過去，亦都係因為冰河紀嘅時期咧，大部分嘅水咧都係鎖曬喺南北兩極，咁個海平面就下降，海平面下降嘅時期咧，於是嗰啲即係好多而家係海洋浸曬嘅地方咧，原來都行到嘅，咁、但係當時科學家計過咧，就算你喺呢、由呢個馬來半島去到新加坡，然後點樣去到印尼，印尼去到新幾內亞，新幾內亞去到澳洲咧，都唔能夠就咁樣徒步嘅，中間都要過下海。咁、但係過下海咧，就即係冇而家咁闊啦個海咧。咁、可能啲人咧都有機會咧，點樣漂啊漂啊漂到過去。咁、就40000多年前。咁嗰個人種係完全唔同嘅，當然佢都係來自亞洲啦，但係好耐。但係記唔記得上次講過，紐西蘭嗰啲人咧？就唔係來自澳洲喎，你唔好以為話啊咁跟住去澳洲啦，然後再繼續去紐西蘭，唔係嘅，你知唔知啊？因為嗰個海咧，我上次講過係1500公里， 你怎樣過1500公里的海、我都說過其實以前我是有四年住在 Sydney 的嘛，那些人就說哎呀你住在 Sydney 為什麼不去紐西蘭玩一下，1500公里、遠過香港去北京、是吧、但原來紐西蘭那些人是怎麼來的、原來他是 在台灣， 是在台灣，然後一路出去向東、向東就去到這個南太平洋 各個島嶼、然後慢慢那些叫波里尼西亞，然後那些波里尼西亞慢慢慢慢才向南或者是西南、叫做慢慢慢慢向西南，然後才去到紐西蘭，而且大概是800年前的事、不過800年、所以是完全不同的。好，那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就回來再講我的紐西蘭之旅。